说跟你讲再见，我不会沉着念，却只会愁着念，全得挂念，无言再话别，如何美丽演这出再见，我不会红着脸去留住你，如他美艳，唯说声去吧，随眼泪已变酸，唯叹声算吧，从今不再恋，如何妒忌随他已你身边。就算已已算，来谈美了缘，习惯用哭声说 goodbye。Don't let go， 难强忍心中苦痛讲。我感到人渐远，此世难遇见，心中满是泪光线。Seems like yesterday， 允许今生不会讲再见，难怪这天真的我受着你泪流一面，心底伤口以后没法复原。Goodbye， 心知再难相见，不懂那样装着洒脱，开心说悠悠说。See you.